一样会安全抵达目的地的。哇，听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安舒很安慰了是吗？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飞机呢？今天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坐飞机这样，对吗？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目的地，我们要去耶和华的新世界。那去到那里，我们各有打算，我们要迎接去世了的亲人，我们要环游世界，我们要建自己的家，我们大家都想着自己想要做的事。然而在这个旅程中，可能我们的人生中会出现一些好像暴风雨这样的情况。那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是突如其来的，而有时候甚至是接二连三的发生的。那有时候经济方面的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家庭方面的问题，这一切都可以像风暴一样影响着我们的行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晴天霹雳这样，突然间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开始绝望或完全放弃。那谁是飞机长呢？我们自己，你自己要开自己生命中的飞机，别人不能帮你开，你要决定怎样去开你的飞机，怎样去抵达你的目的地。然而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军作战的，我们有耶和华上帝给我们所需的帮助。那耶和华会怎样帮助我们呢？请和我一起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节，这节经文说：但愿赐人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都有基督耶稣的思想态度。对了，你留意到吗？上帝可以给我们什么呢？圣经说，第一，上帝可以给我们忍耐，这可以帮助我们面对逆境。那另外他也可以给我们安慰，这两样东西。但不只是这样，接下来经文还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和华可以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思想和态度。试想象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行程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样样都很顺利，一切都很顺心的呢？当然不是，对吗？他在小的时候在贫穷的家里长大，很可能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养父约瑟。他开始传道工作之后不久，就遭遇到很强烈的反对，很强烈的迫害。他身边的人呢，他的门徒们呢，都是不完美的人，他要常常看到他们的弱点，常常要教他们怎样去应付这样的弱点。而最后呢，他在地上的时候还要被诬告而痛苦的死去。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耶稣的生活中要面对的风暴大吗？当然很大，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始终能够坚定不移，怀着信心和勇气去行事，他的思想和态度肯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耶和华就说，我要帮你们也有同样的思想和态度，让你们可以渡过难关，也可以安全地抵达目的地。因此在这个演讲里，我们会回答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耶和华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使我们有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个人需要怎么做才能够从耶和华提供的帮助得益。好，我们先谈谈耶和华给我们提供的帮助。我们回到刚才坐飞机的比喻吧。那在飞机在风暴里飞行的时候，通常面对的危险是什么呢？第一，周围都是乌云的时候，飞机是看不到很远远方的情况的，它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乌云罢了，对吗？那飞机飞向一座山，飞机要撞去海里面了，完全看不到，只看到的是前面的乌云。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危险是，飞机在这么高空下飞行，如果飞机是看不到外面的话，它是感觉不到飞机是这样飞还是这样飞的，倒转飞了它也感觉不到的。 所以很危险的，会把海洋看成是天空，有这样的危险。所以飞机师怎样可以安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飞行呢？如果我们有机会进去看看飞机师的座位，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飞机师所用的各种各样的仪器。所以即使飞机师看不到、感受不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这些仪器可以告诉他他看不到和他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飞机师只要留意这些仪器发出的讯号或者讯息，他就能够让飞机安全的行驶，而不致导致意外。那这跟我们个人人生的旅程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们被接二连三的难题重重的包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乌云里的飞机一样，我们看到的前头的情况看得不远，我们只看到的自己面前的问题，自己面前的挑战。结果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呢？我们可能会太过专注于当下的问题，结果忽略了整体，没有顾全这个大局。那这样做很危险吗？当然很危险，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失去平衡，结果为自己和为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耶和华给我们怎样的帮助，好像飞机的这些仪器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淡定，保持平衡呢？请和我打开诗篇第119篇第105节。诗篇119篇第105节，这些经文说：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的，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虽然已经有写下来已经几千年了，但是它完全没有过时，一样可以发光。它不但是我们脚前的灯，而且还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不只是可以照亮我们目前的难题，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有远见，可以预料到前头的情况、前头的挑战。所以圣经的原则依然很有效，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该走的方向，帮助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怎样去克服忧虑，怎样去理财，怎样去养大孩子，怎样维持婚姻关系等等。即使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好像乌云那样那么厚，圣经的原则就好像一个强大的放光灯，好像 spotlight 这样，可以让我们不只看到眼前的情况，还可以为前头做明智的打算。所以这是耶和华给我们第一个帮助，圣经的原则。第二个帮助好像这些仪器的又是什么呢？请和我一起看看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马太福音24章45节说：到底谁是忠信睿智的奴隶，受主人委派管理仆役，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食物呢？对了，耶和华通过耶稣也委任了一群人叫做忠信睿智的奴隶，所以他们是忠信的人，也是睿智或很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为我们提供适时的灵粮。这个灵粮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图片里，这个就是基于圣经的出版物。我们每个星期参加的聚会，我们网站里的资料，我们的视频，甚至是我们的原创歌曲，还有我们的 JW 电视网，这一切都是忠信睿智努力为我们提供的灵粮。所以这些内容呢，有专门为儿童而设的，为青少年而设的，单身的男女而设的，夫妻父母或年长的人而设的，这一切都对我们现今生活的种种挑战提出很有效的建议，帮助我们可以看清哪一个方向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最 最安全。所以这一切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仪器这样，好像飞机师身边的那些仪器，随时我们可以运用去得到所需的讯号还有指示。那耶和华除了这两样东西还有提供一些别的帮助吗？我们回到飞机的比喻吧。那机长在恶劣的天气里能够安全的抵达，除了他有身边的一些很好的仪器，很先进的仪器，他还有什么帮助呢？他还有空中交通管制塔的帮助。那个是什么呢？可能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了，空中交通管制塔。所以那里的人工作是什么呢？虽然那里说是他们是管制塔，但他们管制的不是天气，因为人没有能力改变天气，对吗？所以那里的人不能操控天气，但是他们会留意着飞机的位置、飞机的航线。如果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他们也会告诉机长怎么走、什么高度、什么速度是最安全的，或甚至帮助机长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紧急降落。那我们的人生又怎么样呢？上帝也给我们好像这样子的帮助。除了身边的圣经还有圣经出版物，耶和华也提供了好像空中交通管制塔一样的帮助。虽然这些帮助不会奇迹般的使我们面对的挑战消失，不会奇迹般的解决掉我们的难题，但他们会协助我们在困境之下寻找最安全、最可靠的出路。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是好像空中交通管制塔一样的呢？让我们看看第一个，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六和第七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和第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就会赐你们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平安借着基督耶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是的，之前我们有说过了，人在一生中面对突然而来的难题，通常会很烦，会很慌张，这是自然的反应。那我们的情绪和思维被这样的情况扰乱的时候，我们飞行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可以稳稳的飞吗？不行了，可能飞起来好像无头苍蝇这样，对吗？乱飞乱撞，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还变本加厉。那你留到吗？祷告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呢？在第七节这里说，我们接着祷告可以感受到什么呢？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这种平安可以达成什么目的呢？这里说这种平安接着基督耶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是的，上帝所赐的这样平安好像军队守护着一座城一样。你住在城里，如果你知道日日夜夜都有军队在外面保护着这座城，你还会担心吗？你还会烦吗？应该不会了，对吗？晚上可以睡得安宁。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好像这样，好像一团军队保护着我们的内心，保护着我们的头脑。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面对我们当头的挑战，而不会让消极的想法或忧虑使到我们鲁莽行事，结果做出不明智的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上帝给我们好像交通管制塔这样的帮助，就是祷告的安排。那第二个安排又是什么呢？请和我一起看看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经文说，务要牧养上帝的羊群，就是他交给你们照顾的， 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不是因为贪爱不正当的利益，而是出于热忱。对了，你留意到了吗？上帝给我们第二个好像交通管制塔一样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会众里的牧人，会众里的长老们，他们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也非常熟悉圣经的原则。所以上帝在会众里委任了这些长老们，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看顾我们。当他们留意到我们的航线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偏离了应该跟随的航线的时候，还是我们朝着危险的方向飞过去的时候，长老们会很快的告诉我们，很仁爱的给我们提醒，你要小心，要留意前头的危险。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向他们求助，他们可能可以给我们安排一些援助，也可能跟我们一起分析圣经有什么原则，圣经有什么劝告，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或甚至克服前头的挑战，或甚至做明智的长远计划。第三个帮助是什么呢？请和我一起看看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箴言十一章十四节说：没有高明的指导，人民就败落；集思广益，就能得救。对了，刚才我们谈到长老们可以给我们所需的劝告，所需的帮助，但除了长老以外，会众里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当中不少是经验丰富的过来人，对吗？所以大家就像这些经文说，集思广益，就可以给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自己的担心，减轻自己所面对的负担。那有时候你会同意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建议，不是劝告，我们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已经看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但是当时面对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同伴，一个可以陪我们哭，一个可以让我们倾诉的同伴。那弟兄姊妹们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帮助。圣经说他们可以和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和我们一起分担我们的忧伤。所以耶和华确实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谈到的好像交通控制塔一样的帮助吗？有三样，可能我们看看一下照片好吗？所以这个是一起哭泣的同伴，那之前呢还记得吗？长老们的安排，还有一个呢祷告的安排。对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很实际，真的很有效的帮助，能够让我们面对着前头的困难。那另外不要忘了，还有之前我们谈到的圣经，还有圣经出版物，所以总共有五个，五项帮助。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从这些帮助得益呢？让我们看看圣经里给我们第一个劝告是什么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先看看上半部分怎么说。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说：这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倒要日夜低声细读。好，先到这里。留意到了吗？如果我们要从上帝所提供的帮助得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再回到一个飞机的比喻。一个飞机是要安全的飞行，它固然有很多先进的仪器在飞机上可以让它使用，但是如果你是想象你搭了一个飞机，那个飞机是还没起飞就出来跟乘客谈天，一谈就谈半个小时45分钟，迟迟没有回去开飞机，但飞机已经跑了，你敢坐这样的飞机吗？那飞机有很先进的仪器啊，但是问题是机长有没有去看？如果他没有看的话，还是会出事的，对吗？那同样的，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 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协助，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善用它呢？我们有没有像这些经文说，这些律法书，比如说圣经、圣经书刊，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去运用它呢？不论我们是单身的，还是已经有家庭的，我们有没有定下目标，天天要阅读和沉思圣经的内容呢？我们有没有做个人研读或举行家庭崇拜呢？每个星期的聚会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定下适当的时间，找对的地方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倾诉呢？那上帝给我们那么多丰富的灵粮，我们有没有去善用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到我们的网站，有家庭崇拜、亲子活动，有儿童圣经游戏，有学习单，有研读指南，还有动手试试看，这么多的资料，我们有没有动手试试看呢？还是有看过，但是没有用。那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吗？可能效果不大，对吗？是的，一个飞机师，他不只是在暴风雨来的时候才快快去查看身边的仪器，那这样做可能有点着急。然而，如果他常常留意仪器上发出的讯息，他就会更加知道，即使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很有把握的把飞机开到目的地。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如果我们要从上帝的帮助得益，就必须要腾出时间，腾出精神，腾出精力，从上帝所提供的帮助里充分的得益。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下半部分。接下来上帝说，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要日夜低声息读，之后要做什么呢？好叫你谨慎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必亨通，你必能明智行事。是想象一个飞机师的比喻吧。一个飞机师，他看着仪器上所发出的讯号，发出的指示，他会不只是看，他会按照这个资料去调整他怎样去飞行，对吗？如果仪器说太低了，或太高了，太快了，前面有障碍物，那他自然会调整他的飞行的方式。那如果他只是看，还是照着原本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飞的话，还是一样会闹问题的，对吗？同样的，我们研读圣经和圣经出版物，参加聚会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来往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留意到自己的生活上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调整的。那有一些事情可能是牵涉到我们私人的事，比如说我们喜欢的娱乐，我们交的朋友，我们考虑的结婚对象，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事情的态度等等。那我们在这样的事受到提醒，受到劝告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们会不会像一个有经验而明智的飞机师，马上做出所需的调整呢？这是很重要的，对吗？还是我们会坚持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跟着自己的航线就好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忘记，为什么飞机里会有这些仪器呢？飞机里的这些仪器就是为了帮助飞机师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这些就是让他知道他感觉不到的问题，所以才有这些仪器。那同样的，上帝通过圣经给我们原则，给我们劝告，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诡诈的内心看不到或不想看的东西。所以一旦我们知道了前头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要马上的去调整自己的思想态度。因为记得，为什么有交通管制塔呢？它不是给我们最简单的出路，反而是最安全的出路。同样的，耶和华上帝未必给我们最容易的解决方法，但是他给我们的是长远离最有效最有益的解决方式。那如果劝告来自长老或成熟的弟兄姊妹又怎么样呢？一般上来说，我们被人家纠正，被人家讲的时候， 内心很自然的就不开心，有一点不喜欢，哎呦，为什么被讲了？每次被讲的时候，越讲越热，不开心。但请想象一个飞机师，他飞往有问题的方向的时候，空中管制塔的人告诉他说，你飞太快了，会撞到前面的飞机。但是机师马上 回应他们说，没有啊，我前面都没有看到什么啊，你比较靠近还是我比较靠近？哇，这样的飞机师，你敢坐他的飞机吗？不要上了，免费都不要坐他的飞机，对吗？对了，所以我们受到劝告、受到纠正的时候，也要避免一个态度，就是为自己辩护或找借口。要记得，谁是这个劝告的来源？是耶和华。那耶和华给的劝告是怎样的劝告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这节经文说，我要让你洞悉事理，只教你走该走的路，我的眼要看顾你，为要给你劝告。是的，你有留意到上帝给我们劝告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有一些人给我们劝告，讲了就算了，什么都不管，后果自负。但是这里的经文说，上帝给我们劝告过后，接下来一半的经文说什么呢？我的眼要看顾你，为要给你劝告。是的，上帝不只是给我们劝告，他的眼还会留意着我们。我们对他的劝告有什么反应？我们对他的劝告有什么感想？他会留意着，然后接下来他继续的给我们劝告，一直到我们成功度过难关为止。是的，既然我们想到上帝那么关心我们，那么仁爱的给我们劝告，那么就要努力的接受。虽然可能上帝给的药很难吞，但是良药苦口，记得吃了对我们有好处。所以虽然劝告可能有点难听，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心，但是要记得，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从上帝所提供的帮助得益呢？第一，要花时间研读学习。另外呢，第二，要乐意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要这样做确实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得到的指示跟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练习，从小事上就练习这么做，从小事上就练习听从上帝的指引。一旦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大事上很勇敢无畏地跟从上帝的指示去做。那这样我们就真的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最佳的指引，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变幻无常，好像天气一样。可能你还记得这个照片呢，飞机师在乌云里的照片。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耶和华在申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给我们这个保证，请我们一起打开这节经文。申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申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这是耶和华给我们所有人的保证。经文说，你们要勇敢坚强，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恐惧。因为什么呢？耶和华你的上帝要跟你一起去，他绝不丢弃你，也绝不离弃你。是的，耶和华保证一定会给我们所需的帮助和扶持。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呢？是不是很好的天气呢？如果是，我们真的为你们高兴。还是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些风暴吗？还是看到前头有风暴要来了吗？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请记得，难题始终会停止的。天气怎么坏，最终也会变成好的天气，好像照片里的一样。不但这样，耶和华上帝也提供了充足的帮助，因此只要我们去善用它，无论有什么挑战，无论有什么艰辛，一定可以找到可行的办法去克服，去面对。 因此，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一起努力的采取行动，善用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的安排。那我们努力的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怀着勇气和信心展望未来，安全的降落在上帝的新世界里。 我们感谢林弟兄刚才所给的动人的描述和比喻，还有鼓励的演讲。接下来呢，我们杂志讨论，我们邀请姚弟兄主持。 我们邀请各位一起站起来唱《王国诗歌》第142首，来开始我们的杂志讨论诗歌142首。抓紧美好的希望，今天下午的杂志主题是不要凭外表判断人，不要凭外表判断人。主题经文采自约翰福音七章的24节，他说：不要再凭外表判断人了，你们判断人要怎样做呢？按照真义的标准来判断。那么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避免在三方面